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到星期二嘅夺命捞松嘅时间啦。哇，上个礼拜七一游行啊，夺命啊，真系。我看到你咧，由呢个晏昼中午开始咧，就搞完，仲要翻嚟做呢个推歌。 系嘅， 咁就把声冇惨啊你。 夜晚又 OK 喎，恢复翻。呢期用声比较用得好，比较识得用声。 其实系咪咪嘴多咧？ 梗唔系。 系嘛，播嗰首洗脑歌。奇啫，咁我睇你把声好似唔系好出噶。 哦，我就冇唱嘅。 主要系个喇叭做定 咯。梗系啦，大佬唱就现场就唔好啦，即系拣盏赶客嘅啫，即系费事见到。 呢首洗腦歌 下下突然間去到嗰個位置，突然間喂個蛇咁樣。 但你有冇聽過陳萬琪嗰首啊？你同學啊？ 有啊，係咪有先聽咗啊？ 係咪大家都你哋有參考過對方嘅？ 哇！ 或者佢抄你嘅咧，會唔會？ 哎，我唔知邊個抄邊個啦，即係 都好洗腦下喎。 我都肯定就冇，我係今日先發現有首咁嘅歌啦，因為新聞有報啦，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咗嗰隻歌叫咩名啦，好似叫做《創咩新一天》啊，叫做咩咧？唔記得咗啦，已經。咁但係啦，今日。就發現有一首咁嘅歌嘅今朝， 你聽過嘅？ 聽過啊， 都係嗰啲即係旋律不斷 repeat 嗰啲係嘛？ 其實已經唔記得咗係點樣，唔想記得啊，因為即係聽咗，即刻就要排除咗出個腦裏邊，因為個腦已經好多嘢啦。 我覺得咁啊，我有啲新嘅提議，由陳萬琪加林林， 哇， 再加呢個麥美娟， 哇， 仲有呢個就係嗰位叫做陳咩啊？懟冧啊馮檢基嗰、那個。 即係總之拍好似 SK2 廣告嗰三個， 有三個啊嘛， 三女人咁樣啦， 類似 Lancome 廣告嗰三個， 小花仲有 三朵小花加林林啊四個啦，再加埋陳萬琪，就組成叫 Hong Kong Wonder Bra Girl， 就唱嗰首，哇掂喎，我覺得真係， 可能不適用於林林喎，係咪咧？ 嚇， 不適用於林林喎。 得嘅，我覺得。如果冇佢就冇賣點嘅啦。 O、okay, K、okay. 因為上次呢個民建 聯，我揾到 Prime 啊。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佢係青年民建聯副主席，即係周浩鼎嘅左右手嚟。 O K O K。 咁、 okay, 啊、okay. 召開記者會嘅，咁我叫阿 Lens 俾張相我睇下咧。 係。 坐喺度召開記者會，個氣勢都好犀利。係。氣場都好犀利。 係。 咁我覺得如果 乜嘢都擺曬上台， 乜嘢擺曬上台嗰只嚟，咁就如果係叫做 Hong Kong Wonder Bar Girl 咧，我覺得係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陳萬琪是即係離開民建聯噶嘛，咁即係離開咗。 扮啫，佢都實際上就因為法律界參選咯，我估佢。 嚇、啊，唔 係 啩？ 我估係啊。咁你知功能組別咧，民建聯就係蜘蛛女之吻啊，死亡之吻嚟噶嘛。係係。一掛親民建聯牌都死。 所以就搣咗先。 係啦、啊。咁而家嗰啲咧就盡量咧都。因為見到梁振英又即係七下七下咁咧，就嚟白線上沙灘咁咧，咁、大家都盡量搣啊，幾文鳳都搣啦。 哦，係。 佢話。私下同人生喎，話自己係涼粉而受分，對佢唔公道喎。佢、哦、話自己唔係涼粉啊， 咁你唔好要咯。 係啦，佢話我從事公職咁多年，做過 A B C D E F G 咁樣，咁所以就我估啊，今時今日就係、是、 即係切割嘅可以切割嘅就係切割啦， 就係、是、呢、這個香港最大嘅政治運動咧，其實就係切割運動，就唔係切割泛民喎。 亦都唔係切割色慾， 係啦，亦都唔係切割色慾啊！切割色慾冇問題啊！今日出咗個報告，就話只不過係嗰個嘅俾佢行呢個員工通道就唔啱啫， 係 同埋咧呢、這個佢個手術係有迫切性添嘅。 哦， 咁、 啊、 我就係啦，咁我就想問下啦，其實係咪嗰粒色慾大到大秒鐘係聽唔到人哋講嘢咧？ 係咯，又還是 聽唔到民意咧？咁就要快快脆脆切咗嗰粒色慾佢咧？如果係嘅話，我覺得。最迫切的手術，民建聯其實不是切色肉，是切了條嘢佢，淹了佢，係嘛？根本就即係冇呢個咩嘅，大家都知嘅。 係係係。咁同埋你話迫切得過嗰個有個工人插咗眼釘喺度嗰個，因為嗰日已之後發覺其實同時間輪候緊嘅係有個工人之因 貫穿咗呢、這個， 係啦，有絲釘篤住喺度噶嘛。咁嗰個唔係應該更迫切咩？ 咁就而家仲有陳恆斌又爆出家人。 系 涉嫌又系呢、這个咩？喺呢个叫做 生 B 啊嘛 ，H A HA Secret 啊，唔係啊， 哦，又另一單啊， 係啊， 又有新嘢啊， 係啊，今日爆出嚟嘅 HA Secret， 哦 ，OK OK OK， 就又有新嘢咁樣，咁我覺得咧， 今次係咩生女？ 佢就話臨近選舉就俾人抹黑咁，係，咁坦白講，我覺得咧，呢、這個世界就係好清楚嘅，你話俾人抹黑，如果你冇做過嘅話咧，就係抹唔黑嘅，我覺得。 又或者調翻轉講。你揸住人哋黑材料喺臨近選舉，你睇下你會唔會黑人啦、啊？ 咁啊，咁啊，唔使佢哋自己做噶嘛呢啲。而家即係你諗下、 嗯， 我今日睇新聞拍一條喎，於品海收購 K 寶喎， 係喎、 哦，仲話收購埋呢個咩啊？呢、這個唔知撈寬頻定啲乜鬼嘢？咁我覺得嗱，佢大家都知啦，佢係馬列研究所嘅博士嚟噶嘛。咁、 嗯、 入得馬列研究所博士嘅都，我諗100%都係黨員啦。係。咁我估啊。即係好似入咗社團咁樣，入咗社團嘅話，首先就梗係派你做拍車仔啦。 係 拍車仔之後，跟住賣老番啦。係賣老番之後，跟住賣呢個無牌 LV 啦。 嗯， 然後跟住就做馬攬啦。 係 然後就五個馬攬，跟住十個馬攬啦。咁而家我估咧，佢由拍車仔就晉升咗去咧賣老番啦。 係 咁就香港07 係啦， 係啦，咁就成功地咧係去呢個幫林榮基事件消毒啦。 係 話佢圖色新聞啦， 嗯， 亦都幫呢個梁振英消毒啦，就話呢個張德江憤斥呢個。 哦，系啊， 曾俊華啦，咁你見到曾俊華借曬咯，跟住之後，咁所以咧，我估就論功行賞咧，就買埋 K 寶啊，順理成章， 係即係再 冇否認喎，係冇否認喎， 係係係， 於品海冇否認， 嗯， 佢話商討合作喎， 喂，咁呢個 K 寶咧，尤其是我係見到佢， 咁我哋好快就可以請阿林建成嚟做節目啦， 係 首先刪咗有線中國組先， 冇錯係啦，我見到佢， 跟住再揾埋梁家權都唔使撈啦，可以全職喺 D100做啦。 系咯，我見到佢有線中國都咁勁，即係佢係會成為下一個目標啫。 哇！大佬，我琴日睇佢就係話嗰啲維權705啊，被捕維權嗰啲嘅家屬啊， 係 維權律師家屬，就著住件衫去北京人民法院、 哦、上訪啊嘛， 上訪抗議啊嘛。喂，呢啲新聞，大佬，你唔係有線中國早報，你根本上唔知道發生添啊。 嗯， 唔知道有啲新聞發生，咁所以我覺得就如果香港07買埋呢、這個。K 寶嘅話咧，咁、 嗯、 我哋城寨啊，佢哋上市啊近一步啦。因為越嚟越多呢啲有資深啊，又有呢個熱誠嘅傳媒工作者，冇得路 就可以加入我哋啦。 係啦，就可以落草為寇。 係，同埋今日咧，K 寶又播咗一段係 FactWire 嘅一個調查啊嘛，咁就係話。其實有啲中國製造嘅列車， 中車四方嘅叫做， 係啦，就有事嘅，有裂痕嘅列車嚟嘅，即係裂痕個裂，咁啊俾咗新加坡退貨。正跟住佢退貨，退到翻大陸，而咧發覺呢扎列車咧就係香港嘅，即係我哋喺2018年開始咧就有成70%嘅車咧都會係呢類呢間廠所做嘅車。 但係有港鐵咧就有回應嘅， 係 港鐵嘅回應就係話咧，佢哋嗰啲鐵車係 嘅列車 係 嘅 零件供應商就同新加坡唔同嘅， 係 嗱而家唔係講緊個供應商嘅問題，而係你嘅生產過程裏邊嘅 QC 嘅問題。我話知你嗰啲嘅材料係嚟自邊度？而家好明顯，嗱佢最恐怖係咩咧？呢間青島嘅中車四方咧，新加坡都唔係蠢嘅喎，其實佢係四個集團，有日資、有意大利定咩合資嘅一個去生產呢個車廂。 係， 佢唔係淨係中車四方獨資。 中國係。 係啊，佢個系統啊等等呢樣嘢，可能佢負責就係最終施工嗰 part 啦。咁慘啦，而家。即係話香港咧，跟住就高鐵啦，高鐵全部都用呢啲車廂啦， 地鐵都係啊， 地鐵就將會更換曬大鑊啊！我係觀塘線嘅，我成日坐，其中就係會更換嘅就係觀塘線啊。 咁啊，大家快快揸車啦，唔好搭地鐵啦。 嗱，我覺得就係咁啊，最終搞下搞下咩咧，就要響應政府嘅踩單車可能。 哦，又 係。咁你最恐怖咩咧？係如果唔係 FactWire。去跟進新加坡呢段水單新聞， 是啊、又係冇人知 嘅。等於 FactWire 上次講嘅台山，我都話抵捐錢俾阿楊耀東啊。 係 上次台山核電廠，但係香港傳媒撲街嘅程度係咩呢？你見到而家前日啊，岑以蘭記協發表嘅報告、 嗯， 香港言論自由大倒退。係點止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啊？新聞自由倒退嘅程度啊，我諗呢四年嚟啊，係我自己喺。自從1997年加入做傳媒工作， 嗯， 係我所見嘅係最嚴重的。你睇下台山嗰單嘢，有冇香港嘅主流傳媒跟進？你唔好睇佢報乜，你睇佢哋唔報乜先大鑊啊！ 係 香港人，你知唔知道你哋睇少咗幾多新聞？ 嗯， 係唔知道嘅嘢有幾多？而呢啲嘢全部都係牽涉到內地嘅。 係 林榮基呢單嘢， 係咪啊？電視認罪，呢啲咁嘅撲街手法，有冇一個傳媒質疑？係嘛？冇林榮基翻到嚟爆大鑊嘅話，成件事仲係冚住。 哦，仲不了了之添。 點啊？而家今日寧波公安話要唔該你翻嚟協助調查。 係， 跟住你以為上去傾呢個咩 通報機制？ 梗係唔係啦？上去播帶俾你睇啊！嗱，你睇下林榮基做過啲咩嘢啊？ 同埋根本 跟住咩啊？肯定係責成梁振英翻嚟。就揾差佬夾佢， 呢個就唔係叫通報機制，呢個督灰機制嘅。 呢個第一叫督灰，第二叫咩啊？叫做引渡機制啊！而家雖然法律上兩地冇呢個互相引渡條例，而家就用梁振英上訪， 用行政手段， 用行政手段。所以如果我一早已經講，我係林榮基快快脆脆行入美國領事館，唔係講笑呢單嘢。如果寧波公安出聲，北京你估咁順攤啊？梁振英就喺度咩咧？瞞騙香港人。 就話做嘢咁樣幫香港人 做咗嘢啦，跟住葉國謙仲無恥出嚟話：通報機制最好就四至七日之內啦咁啊。我哋而家睇到似乎唔對路喎。呢個唔係傾通報機制喎，係要求緊特區政府嗱，寧波公安呢個咁嘅聲明係一件咁敏感嘅事裏邊，係 即刻佢今日上去即刻喺度出喎， 係唔會一個地區嘅公安局嘅阿頭咁發出呢個聲明。這個一定是來自最高最高層的指示，只不過用寧波公安局的名義去發出來，你知道林榮基多大鑊， 即是說袁國強和黎棟國上去根本就是其實交人，根本就是通報機制，將那些將林榮基的行蹤啊所在地匯報上， 炸肚痛，跟著昨天出來站在梁振英隔離一句都不說話，當時我看新聞我已經覺得有古怪，有古怪。而家睇到嘅話就係咩咧？而家好明顯就係內地要求特區政府交人，係咪？ 你就交兩。 如果下一次林榮基再去同警察接觸，要求警察保護嗰陣時候，我覺得只有一個條件，同警察接觸一定要公開盡啦。你如果由就算由逃緊身去陪佢都好啦，我覺得如果佢真係要夾 硬嚟嗰陣時係冇用的。第二，我覺得而家嘅特區政府已經冇可能去保護到林榮基嘅人身安全。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判斷，究竟佢係咪仍然要留喺香港？因為好似斯諾登咁樣， 匿入領事館。 因為而家已經開到聲啦。嗱，以梁振英呢個契弟，佢有冇能力去抗拒中央要佢執行嘅嘢咧？尤其是佢九月會準備去競選連任嗰陣時候，一個對共產黨有所求嘅人，佢條腰骨不朽都已經冇咗噶啦。你覺得佢今次會硬起來去保護林榮基人身安全咧？ 佢從來都係幫 做到加零一 中央做嘢噶嘛，佢唔係同香港人做嘢噶嘛，咁佢點會喺呢件事突然間會幫林榮基啫？即係所以佢話通報機制嗰陣，我已經覺得喂，根本你就係督灰機制 ，keeper 嚟噶嘛，嗰個即係由泊車仔開始，又係去賣老番，跟住賣 LV， 跟住做馬攬， 係啦，呢個做咗好多， 最終咪走粉， 係啦， 係啦，咁而家就呢個做到馬攬啦， 係又或者俾一間鋪佢睇，嚇俾間食肆佢睇。 咁如果搞掂賣林榮基呢單嘢嘅話，就俾個 disco 去睇啦，或者可能俾個嗰啲咩蘭桂坊嗰啲靚模場俾佢睇啦，咁咪上位咯，咪中環揸 fit 人咯，真係。咁你諗下，好多人喺度笑，當日我話喂係咪諗政治庇護？好多人就係話講就道德上身，留喺度要抗爭乜乜乜，但如果你林榮基本人壓力大到，七一遊行， 喂，七一遊行都會話俾人跟啦。 臨尾唔可以出席，你諗下嗰個對佢嗰個嚴厲嘅警告，或者甚至威脅到人身安全，呢個係香港特區警察或者特區公安可以保障到佢咩？你問十個香港人，普通嘅香港人，我諗十個答都係話俾你聽到。 同埋你對照一下警方同埋即係嗰啲譬如林鄭嘅反應，譬如話見到中聯辦外或者呢個禮賓府外，即係噴胡椒噴霧對住社民連嗰班人，佢哋出嚟譴責嘅，出嚟講嘢嘅。但係對於林榮基俾人跟蹤跟住報警咧，一句冇講過， 冇，從來都冇， 完全冇。喂，咁你警察係咪大細超咧？ 仲有 兩班都係香港人嚟嘅喎。 一個扮 liberal， 一隻曾玉成就話：我實際上唔摸清楚發生咩事。林榮基自己回到嚟可以講咁多嘢，證明仲係有言論自由啦。你睇到成個建制派喺呢件事裏面全部突然間失聲，唔係嗌咪嗌得多，而係肯定佢哋都受壓。我覺得，即係話呢個中央專案組呢樣嘢，我覺得九成九係堅嘅， 如果個嗰個問題唔係嚟自到最高層嘅話，你一件已經係令到國際咁關注，對香港一國兩制嘅形象打擊咁大，甚至會令到九月建制派嘅選舉崩盤嘅事件，中央嘅選擇，北京唔係息事寧人，而係繼續進擊啊！嗰下嗰下你先恐怖啊！正路就大家啲 shoe wash 就放翻其他嗰幾個落嚟算數，就冇件事啦，係嘛？寧願遲啲先搞啦，過埋九月先啦。而家唔係，而家就話俾你聽，寧波公安就話叫你香港特區政府交人。 係啊， 個 message 就係咁。佢話就話叫林榮基翻嚟。實際上如果咁佢唔翻嚟咁點啊？係嘛？ 係咯。 咁佢就話變更呢個咩刑事嘅 措施？ 措施咁即係 咩意思啊？ 即係派強力部門嚟香港夾人啦、 啊？還是係啲上邊嗰幾個就會即係再更加嚴厲對待佢哋？即系好人质咁样啊！ 即系点啊？就直情系唔好净系上电视认罪啦，直情整个叫做真人 show 啊，就上去互殴啊，互相打互打对方啊，又斗刮咯， 三夹夹住个胸 啊，或者系变成人形蜈蚣咁啊， 系 咁，所以你谂下，嗱，我成日都话噶，林荣基呢单嘢，如果佢继续搞落去嘅话咧，真正打击嘅咧，其实坦白讲，你睇到七一游行，好多都是我看到啲即系中年人比较多咯，我见到，或者可能认识我认识的都是中年人，咁就后生仔唔多，后生仔可能即系准备定夜晚黑出动，咁咧就可能冇铺头， 系或者着黑衫大， 咁但系你见到系好多系所谓泛民嘅基本支持者嚟，即系话呢单嘢又翻翻去1989年嗰阵时嗰种嘅 mentality，就 系 恐共反共，你谂下你任由呢个恐共反共嘅情绪，仲要而家变本加厉。咁你變更咗呢個刑事措施之後，咁即係點啊？即係而家直情出拘捕令啦，逮捕你啦要，然後將個拘捕令通知香港警察啦。啊，咁樣如果林榮基任何嘅情況底下消失咗嘅話咧，我覺得咧就呢個所謂嘅要梁振英保住九月四十席呢個建制派嘅議席咧，諗都唔使諗，三十席嘅我估差唔多。花值都冇。 你咁講起咧，你又發即係我更加發覺咧，佢係完全而家唔會係睇佢個選情而做嘢，因為你除咗呢件事之外咧，之前黃光亞又講嘢啊嘛，又係大大聲又喺度講香港嗰個司法制度點點點啊，即係跟住司法制度嗰度又放人啦，呢一類咁樣嘅嘢，又 佢嗰個擺明就係要法官重判旺角騷亂，黃台仰啊、梁天琦啊，嗱已經做咗噶啦，其實大家唔好以為香港司法界律政司。是企得硬啊！我告诉你，律政司都是一条人形蜈蚣嚟噶。 律政司就直情不是司法界的，你不可以当佢司法界啦。 嗰个就系政制里面嘅，即系执法部门嘅一部分嚟嘅。因为佢将旺角骚乱提上 上个高 上去高院，即系话量刑七年起点。 嗯， 我觉得好大机会。嗱，我唔系想有呢个结果，但系我觉得以袁国强呢条友， 嗯， 其实同梁振英一样，两个都系冇腰骨嘅。人形蜈蚣嚟嘅，所以咧，我覺得好大可能咧，就喺政治考慮底下咧，希望法院重判而打開口牌。 嗯， 到時你唔重判就係黃光亞已經講曬啦嘛。 係啊，係啊， 係。係嘛？量刑起點七年喎。 嗯， 我就話佢兩邊嘅，你分析黃光亞嘅講話咧，好多人咧就當日咧就掛住睇《環球時報》嘅社論，就冇睇黃光亞喺紫荊嘅訪問。 嗯， 佢話如果泛民唔僭越嘅話，泛民都可以成為建制嘅一部分。 嗯。 嗱，你咁樣去睇嘅話咧，一齊去睇佢成個訪問咧，就你使仔細推敲咧，佢成個治港嘅思路咧，我覺得咧就差唔多個藍圖喺度啦。 嗯， 我覺得佢會 engage 民主黨，and 公民黨，and 民協，and 民主思路。 嗯， 然後咩咧？然後喺政治上用司法啊等等咧，去嚴厲打擊本土派。 嗯， 特別係參與過旺角騷亂。 嗯， 嗱，我自己作出一個估計。即使重判佢哋，喺個民情裏邊咧，其實嗰個反彈未必係咁大添。 嗯， 因為本身同即係佢哋要醒目啲，因為佢哋咁樣去不斷去 attack 呢個民主黨啊呢啲咧，其實佢係孤立緊自己嘅。我覺得，因為你如果係面對緊一個咁嘅控罪、咁嘅政治意圖，其實已經攤開俾你睇到。 嗯嗯， 如果佢哋仲係諗住咁樣可以繼續好似即係細路仔玩泥沙咁玩下玩下嘅話咧，我覺得就低估咗。共產黨的部署， 嗯， 好啦，再加埋咩咧？就係、是、今日我哋講呢個爭老坐，林鄭突然間撞襲， 係 就係、是、全身有白印， 係 屁股又冇流汗， 係想整一條豬鏈咧， 係啦，整條豬鏈就扮陳太， 係 嗱，我就話咧，我喺節目都講過， 林鄭呢一年裏邊嘅衣着打扮，嗱、我就唔中意聽佢講嘢，因為明知政客講嘢都係廢話。 係， 即係，但係咧，你睇佢衣着打扮，一個不朽都係大媽式，類似麥克爾嗰類，叫做西裝褸， 正常翻工套裝， 係啦，即係都唔係佐丹 no lady 添，我覺得係嗰啲 color 18 啊，係咪？點講咧？嗰啲咩牌子咧？係。似國貨公司售貨員、女售貨員啊，閒姐嗰只嘅，我覺得寶藍色啊，泥黃色啊，米色啊嗰啲嘅 套裝，係啦，褲西褲。 如果係中庸裙嘅咧，就係、是、紅色上衣、黑色裙，係、就係、是、似以前嘅劉健兒啊嗰啲啦，即係上一輩嗰啲中叫做熟女律師啊，熟女法律界人士嘅打扮，咁就係呢類嘅。但是最近這一年呢，如果大家抄回照片你就知道，第一開始穿中式的旗袍，殖民地的女高官由80年代開始呢，我記得我1991年第一次去舊立法局，是見那些當時立法局的秘書處的兩局，叫 Omelgo， 行政立法局秘書處的女高官，個個都是那種打扮， 是就是中式旗袍， 旗領旗袍戴條珠鏈，然後呢佢好得意嘅，中式旗袍外衣咧就係、是、 西式嘅褸， 係啦，西式嘅外套，西裝褸。 哇！令我諗阿王前麒麟嗰啲咪係 王前麒麟係啦。另外一個除咗陳太之外，劉李麗娟啦，余中儀啦，余中儀就最後一個嘅首黨黨離開啦、就是、上一屆。咁余小姐翻工咧，好多機會我都見到佢。咁咧就佢打扮咧 ，exactly 就係今日。 林鄭 呢只，但林鄭當年就唔係咁著嘅。林鄭當年就係一個陳婉嫻式嘅打扮嘅。咁、所以我就話咧，呢一年裏邊咧，我政府啲同事就話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咧。我話會唔會有新感情著落啊？咁佢話唔似啊。咁 唔怪之啦，老公話佢靚啦。 咪咯。咁就佢話佢買衫多過佢以往幾十年嘅總和。 係哇。 即係成日同佢一齊開會嗰啲人啊， 係即係以為日日換衫嘅， 係啦，話翻俾我聽就係、是，哇大佬個個禮拜都有新衫，頂唔順喎，以前咁慳皮，咁我嗱呢啲就係即係呢個唔係蛛絲馬跡添啊，呢啲就叫入閘之前嘅準備，就係、是、擦靚啲毛，係只馬就揼起條鞭，係咁咧就整靚條馬尾，咁就係呢啲嘅，即、就、係、是、我覺得好大機會。第二，你見到佢而家唔再講話自己退休，無論點問都好。第三就是當日他發表呢個治港藍圖啊，其實 哦係啊係啊， 願景啊嘛， 民主思路嘅 係啦，咁咧就係民主思路一個咁嘅蛋散組織，就係、是、 湯家華 嗰個係啦，狄志遠 狄志遠 係啦，湯家華狄志遠呢個組織，咁咧就事後啊，民主思路嘅朋友都愕然啊，佢就話當初就只係循例邀請下呢個政務司嚟啦，咁啊，點知就係政務司司長嚟之前咧，就問佢：喂，佢現場裏邊有冇呢個PowerPoint 嘅 facility？ 咁佢哋都愕然啊，以為嚟到就係、是、你明唔明？好似我哋做節目咁樣啊， 講嘢嘅啫， 邊度有稿嘅話嗰嘢嚟㗎啦，仲話 PowerPoint 咁樣，有 power 就有 point 㗎啦。咁咧就嗱嗱臨就即係 check 啦，咁 check 到有。咁原來咧就發覺盛裝而嚟啦，當然啦，睇到啦，湖水藍色外衣、西裝，襯翻珠鏈加湖水藍嘅白色嘅旗袍，跟住嗰個就係 緊要啦， 係啦，就講出呢個佢對香港嘅願景。 仲有埋 PowerPoint present， 咁就呢個願景裏邊咧，首先最香港人最重視就係佢話，如果唔能夠重啟政改。以行政長官冇黨派背景，冇一人一票支持嘅話，佢嘅合法性將會成疑。 係啊， 嗱呢個就係即係泛民一路所講嘅理論嚟嘅。係，咁就變咗佢嘅願景喎。 係喎， 係啦，跟住下邊一紮嘅願景啦都有其實。咁但係大家就突出就係講呢樣嘢，就係所謂嘅一人一票重啟政改呢個問題。嗱、你睇到嘅每一次佢上一次宴請呢個建制派議員，就拋出呢、這個。叫做三座大山喎， 哦系啊， 系嘛，領展、港鐵同埋公積強積金對沖， 系 好啦，跟住翻到嚟外訪之後，特登話我冇公開講過三座大山，即係提醒大家我私下有講過， 系 咁你諗下咧，對最好笑就是你唔係睇佢嘅反應，你睇下梁振英有咩反應， 系 跟住佢講完之後，梁振英喺南華早報 早就喺度鬧， 係啦，就攞領展嚟開拖啦， 系啦， 好啦，跟住今日 星期二我都話啦，行會開會之前一定爆 shit 嘅啦。就係咩啊？出嚟講重啟政改。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叫做爭老坐呢個咧，權來腳往啊，個暗戰咧，其實就已經開波啦。我覺得。咁、但係咧，就香港零一咧就報導咧，就係話，據說啊，林鄭與呢個胡鬚。就去了深圳面试， 系、 咁就呢个星岛就即刻话咧，就有呢个北京高层就否认咁、样。咁我觉得两边嗰条线各有自己一条线， 系。 咁但系究竟系咪真系去面试呢？以林郑呢种过往啊，其实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政务官嚟讲咧，佢系最政治触觉系最敏锐嘅，最无保不落嘅，同埋识得去走埋去嗰啲最有掌声嗰啲位，即系黎明嚟嘅，其实 系。 當你陷世界走去揸住張七到不得了的支持消防員喺度揸住個閃燈嗰陣時咧，佢就先靜靜無名氏捐五十萬，然後再揾 人放料， 係啦，就 tip off 俾蘋果， 就話匿名捐咗五十萬咁樣。 蘋果記者咁到蘋果記者打電話去問佢公司嗰陣時咧，就否認，係不回應。咁你又捉唔到個腳影，大陸佬又唔可以及我話點解黐埋喺肥佬黎嗰度。但是就贏盡香港市民灰心，所以我就話咧，即係如果學到黎明的水平的話咧，就起碼做到半個特首嘅啦。其實我覺得已經咁，但係咧林鄭咧，我覺得亦都係同黎明一樣。黎明點解唔捐星島基金或者咩咧？ 捐蘋果， 點解蘋果咧？有原因㗎啦，係 即等於林鄭咧突然間變咗泛民一樣。 係啦，點解會去民主思路發表緊重啟政改嘅願景咧？係咪點解三座大山咧係領展咧？是香港鐵呢，是不是就是說當馬時欣沒到的，其實是。那你想想，這些就是剛才我說的，就是黎明為什麼捐錢給蘋果基金的問題。因為香港的民意呢，其實主流媒體已經完全被共產黨操控了，差不多。80%的，其實已經是。電視、電台、網媒、報紙。 報紙。 是的。報紙最嚴重， 報紙最嚴重。 TVB 就其第二。TVB 嘅情況就嚴重過幾年前添，我覺得。好啦，咁你而家剩翻真係反映到民意或者贏到掌聲嘅，其實就係得呢個肥佬黎系統。因為動新聞咧，喐下手都過30萬、40萬，甚至過100萬嘅 feel。好多人忽視咗動新聞嘅影響。其實我覺得啊，動新聞係今日最 powerful 嘅 media channel 嚟。是 powerful 過其他嗰啲咩免費報紙啊、免費電台啊、免費電視台嘅新聞。你電視台新聞你計啊，我當你15點收視啊，你計計幾多人啊？係咪15點收視仲唔係話全部坐喺度睇到足喎、啊？係咪可能開著部機嘅啫？ 係 1.5萬啦、啊，咁你計15點收視70多萬人。但係你諗下，如果係你能夠用到動新聞，呢、這個就同梁振英當年2011年好相似嘅，佢就走去拜會黎智英嘅，其實。 啊， 梁錦松上去做呢個財政司之前，亦都係一樣一模一樣。 係。 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林鄭就用緊呢條橋，因為只要佢個民望大幅拋離呢個梁振英嘅話咧，嗱689嘅問題就咁啊，就算佢想入閘，共產黨都要諗啊。究竟有冇能力 command 到601票先？嗱，佢689票可能係人生高峰嘅咯，我真係。你今屆嘅話，我估啊，真係走咗咁多數嘅話咧，你點 command 到601票？如果民望咁低，好啦，如果你話689連任只有一個可能性，就係共產黨用盡手段去掃除所有候選人。如果係咁嘅話咧，林鄭嘅表現就相當之奇特啦。因為佢一定要一早落曬閘噶啦嘛，落曬閘嘅意思就係話，大家唔使諗啦，我係支持呢條契弟噶啦，大家唔好諗啦咁。咁而林鄭呢種性格，冇阿爺嘅 blessing 咧， 就唔會， 我覺得係唔 咁行嘅， 即係咁樣，即係嗱，好簡單，即係你去溝女咁樣，戳到行咁樣，好似阿 Lance 咁整埋個假髮啊咁樣，係嘛，著曬呢個黑皮褸啊，一身搖軍打扮咁樣。咁你唔會話你嗰條女係完全冇少少示好，你就戳到咁行出動噶嘛，梗係。咁所以我覺得好明顯，上面係有個訊息，就係話有競爭。 所以係嗰個試集之説咧，其實係即係係應該似係嘅，即係俾阿財爺同埋阿林鄭去試集。 嗱，我覺得共產黨有競爭嘅話，佢會俾一個人入去。第一，你見到第二個。葉劉那種葡萄的情況是更勁過這個 嗰啲叫做咩啊？日本有一隻叫做 Super Lemon， 系 酸到你啦，想死咁滞。即係仲慘過成粒鹹金桔拍落， 一拍落隻眼即刻開唔到啦，係 仲慘過成樽鹹金桔拍落，即係話，佢、以前我師妹嚟嘅啫，咁樣我係佢上司，即係嗰種酸溜溜嘅程度啊，就簡直係酸到出曬面。咁、嗱，你諗下林鄭啊，呢、這個葉劉就本來都搶姜噶嘛，撞閘噶嘛，希望。咁但係你見到佢咁酸嘅話咧，我覺得咧，即係知道自己冇行、如果林鄭熱身嘅話咧，即係咁樣一隊波。你就是呢個後備， 是 就是呢個叫做呢個德國隊高美斯咁樣、馬里奧高美斯咁樣就踢後備咁樣。咁你一到落場之前，頂你見到呢、這個啊舒偉恩史迪加已經熱緊身， 係 咁啊，即係唉屌冇行啦， 係 係嘛？咁而家呢個情況就係咁啊，即係佢就一路諗住咧就係、A B C A B C 啊嘛，係 啊 係 啊。 咁如果梁振英唔掂嘅話，咁啊，自然以 seniority， 其實佢係 seniority 係高過林鄭啊嘛，因為佢做保安局長嗰陣時候，林鄭好似就係社會福利處長嘅，其實佢 senior 佢好多嘅。咁而係留喺建制裏邊嘅話，又做過選舉，有選舉經驗，又做過行會，又做過立法會嘅話，得佢啫嘛。即係以一個從政嘅歷練啊，佢行緊嗰條路其實就我覺得好正嘅。問題就係如果而家中途殺咗林鄭出嚟咧，咁啊大鑊啦！我覺得，即係等於你。搞搞下，搞到諗住自己入閘啦，諗住自己啊頂下一季英超有正選踢啦，頂你買咗個伊巴爾莫芬，咁我迪比企喺邊啊？ 係啦，係嘛？連呢個拉舒福特都可能要 係咯，因為迪比又唔諗下自己扭死波又唔交波，又屎波，成日扭出界，交波又交唔準，佢又唔知喎。 射波啊，射上門。 係啊，咁跟住就係話人哋問你啦，你對於曼聯收購呢個伊巴爾莫芬有咩睇法啊？佢都係。好嘅，佢就取嚟到我哋曼聯踢咁樣，不過佢以前都喺呢、這個我對過佢嘅，佢都輸俾我噶啦咁。 咦？ 嗰種咁嘅態度啫嘛，其實 真係似葉柳講啲嘢喎，即 係 佢都係我師妹嚟啫， 即係意思就係咁啫嘛， 下屬嚟啫。 其實我先鬧佢好多噶，輪到佢啦咁啊，佢意思係話嗱，但係坦白講，如果葉柳唔係當佢係一個對手，或者甚至已經收到風，知道林鄭係堅去猛。佢又何妨咁酸呢？如果嗰條只不過係一個不知所謂嘅蛋散，發表一啲咁嘅香港願景嘅言論，咁你咪好似梁振英今日嘅反應一陣間先講好笑，咁你咪由得佢咯，係嘛？即係等於如果我係迪比嘅話，你收購咗個呢、這個叫做冰島嘅射手翻嚟， 哦，嗰啲咩 咩神嗰啲，係啦係啦係啦，呢、這個呢、這個唔知咩獅股神咁樣。你收購咗司古神翻嚟，咁迪比嘅反應就冇嘢嘅噃，一定係你話哦冇啊，大家競爭咯，有競爭自然好啦，就最好就輪換啦，邊個狀態好咪邊個出咯， 或者我助攻啲多啲助攻 佢咯，就係因為你覺得自己高過佢嘛，而你唔會視佢係威脅到你嘅位嘅嘛。咁但係問題，如果你收購嗰個伊巴謙王係大鑊嘅啦嘛，你明知迪摩連奴買佢翻嚟就係要捧杯嘅啫嘛， 係要用佢嘅嘛，真 係真係要攞佢嚟，即係呢啲叫做實用主義足球， 冇錯， 就係買個入球機器翻嚟，就係要捧杯嘅啫，交到成績先慢慢培訓其他球員，咁即係話你冇得出啦，係嘛？佢一定係必然正選啦，咁你必然正選嘅話，嗰陣酸味就嚟，即係呢個胃酸倒流自己都控制唔到，我覺得真係 出出嚟， 係啦，即係要食呢個加胃先啊要。即係自己控制唔到，葉劉成日都係咁，即係呢叫真性情流露。咁所以更加顯示到咧，嗰樣嘢係堅嘅。再加埋今日呢個689嗰種反應，嗰種水平之低，嗰種酸味啊，仲勁過胃酸倒流添，我覺得仲勁過 Super Lemon 啊，就係叫做 Super Lemon 加鹹金桔一齊拍落去啊！真係翻嚟再講啊！